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童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分享天津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首先我们来欣赏一段马三立先生啊，早年间和郭荣启先生、赵佩茹先生三位联袂表演的一段传统群口相声里的经典名段《八马褂》。 咱们仨人说一段啊， 哎， 这还轻易啊赶不上，咱们仨人在一块说。 对， 今儿个咱们跟郭荣启咱们 说 一段， 我出主意吧。 你出主意，咱们怎么个说法呀？ 别说了。 不说了。 不说干什么呀？ 又说相声怎么不说呀？ 咱唱吧。 唱一段。 哦，咱学唱。 哦，对，有意思。 学点什么京剧呀、啊、评戏。 不对，小点。 不对，唱太平歌词。 太平歌词啊。 哎呀，那可太俗了。 哦，打板唱太平歌词 啊， 拿着两块竹板这么唱没意思， 现在观众不爱听了， 俗透了， 谁还唱？ 俗透了，没意思。 那是分谁唱，观众不爱听。你们俩人唱的，观众不爱听。嗯，我要唱，观众就欢迎。 谁爱听这个呀？ 嗓子好啊。 嗓子好，好嘛，他嗓子好。 你，我这么一提，这观众就欢迎。我唱一段太平歌词，您欢迎听不欢迎听？ 哦， 观众 怎么样？ 有欢迎的举手 啊！开会呢，举手啊！嗯，太平歌词啊，那个年头那个年月，用现在都老掉牙了，都没意思。 他就认为咱们俩人不会，这是多新鲜的！你当我们不会，我们是不唱。你要唱这么着，咱们今天是每人唱一段，你看好不好？ 好啊，好啊。是说相声都会唱，说相声都会唱太平歌词。 跟我较阵，嗯， 咱们来比赛比赛。 跟我较阵？ 什么叫跟你较阵呢？就咱们比赛比赛。 好了， 一人来一段。 行， 让他唱。 可是您得唱新鲜的，那个俗透了那个段子甭唱， 老掉牙的不行。新词儿 呀， 新词儿啊。 嘿嘿，说句大话，我唱这个段子你们俩不会。 嚯，还有这段子，你信吗？ 我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 哎，谁飞多高蹦多远咱不知道怎么着，谁有多大能耐咱们谁不知道谁吗？打那个年月他就会三段。 我才会仨。 太平歌词他就会仨， 也许 就会三段。 那个年头会的少，现代人的进步学习就许有新段子。 看不透，看不透。唱吧， 唱来来。 你唱着，我们俩不会啊。 嗯， 如果我们要说会这段那怎么办呢？ 甭说会，连听你们全没听过。 这家伙这话太大了，没听过吗？就 这不算新鲜。 如果我们说是会这段，这算不算了？就是重来啊！ 我唱这，你们要会，另唱别的。 好好，重新另唱那个。 这话不算大。 嗯 嗯，听着。汉高祖有道，那座江山，那军政陈良安民安，那有一位三齐先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社稷安。 行这个。这一日闲暇无事，街前三逛。我们把词儿都唱出来了。嗯，舔着脸还唱着。 韩信算卦，就这段子 俗透了，臭了，接了，这玩意儿都。韩信算卦，人听得耳朵眼有讲子。 我说这段他怎么会？ 他跟我学的。 啊， 跑这儿唱来了。 哦，他跟你学的 啊？ 嗨，连他还跟我学的呢。 呵，你说啊，传辈儿来了，跑这儿。 提这闲话，我这是唱吗？ 啊， 我这是唱的吗？ 不唱这干嘛呢？这 我这不溜嗓吗？ 啊， 这不溜嗓吗？ 我还没听说过太平歌词先溜嗓子的。 哦，这不算正式的唱，这是溜溜嗓子。 溜嗓子， 嗯，好， 重新另唱了啊。溜嗓子先溜出一个来了，还俩啊，还俩， 听这段。壮公先游出当城西，那瞧见了他人那骑马，那我骑着驴，那扭向回头看见一个推着车的汉。 这折了，别唱了。哎呀，小孩的玩意儿，这干这玩意儿，挺大的个子跑这唱这个。我们那老兄弟八岁就会这段，小孩的玩意儿，我兄弟八岁就能唱这个。 我儿子四岁就会唱这个。 你是干嘛来了？你这 你这玩意儿太俗了， 排辈儿来了跑这儿啊。 会就会就得了，这便宜话不够你们俩人说的。你去去， 来个别的吧啊， 唱新的。 还一个 啊， 还一个。 十重豪富范丹琼，那 干罗脚稳太空，不连手高腰并短，六人聚在五行中，赵成走一个江湖棒。 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了？怎么了？你们俩这抽风呢？这抽风了？你们俩呀？ 这词儿多熟，就这个。 干嘛踩电门上了？ 什么叫踩电门上的？来别的。 干嘛？你们这是？ 这也会，会这个。换个新词， 唱新的。 来别的。 这不没有的事吗？这不是唱什么呀？ 唱个别的。 唱个别的，就会这三段。 怎么样？ 还是这三段？ 打那年头他就这仨吗？还是那玩意儿？ 有的是，这 又没能耐，干嘛呢？ 这是唱，这是漏气呀、啊！唱一个接一个，唱一个接一个。他不知道我会多少，你还不知道吗？ 是啊。 你不就知我会三段吗？ 啊， 唱第三段你要装不会呢，这不就完了吗？ 什么叫装不会啊？谁说大话来着？谁出 口气吗？这 谁出口要唱啊？根本就不行，没那能力，甭说这么大话。 算你们能力大行不行？让你们， 我没说我们能力大。 我走行不行？ 你咱不唱了，你没词儿咱不唱了，咱说行不行？ 你们说呀，没我。 你这干嘛这么大脾气呢？这个不要紧的，这 舞台缺人呢，没听说过。 怎么缺你？谁出主意要唱啊？谁要唱来着？ 唱一个你们接一个。舞台缺人，我还没遇上这事儿呢，打这儿不跟你们在一块儿了。这是干嘛？这是 啊，这走走走走。啊， 你们俩说，你们俩说。 你走怎么着 啊？走了。 这儿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们说呀，没我不成是怎么着？ 谁说没你不行了？ 还是的。 谁说没你不成了？ 打今天起不跟你们同台了。 这就走了？ 走啊， 走。好，你走，走没关系。回来。 嗯， 等等等等等等，不是走了吗？ 啊，什么事儿？ 把马褂脱下来。走行啊，把马褂给我。 嗯， 把马褂脱。你把马褂给我脱下来，站着不动。我这掉，我这掉，我这掉。 你们俩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啊？ 走！ 你拦着他干嘛？这是走啊！ 谁处处要唱唱唱又不说了，这怎么回事？这是 他走，咱们俩说呀。 走行啊！ 啊， 把马褂脱下来再走。 马褂？ 嗯，怎么着？他穿着马褂是我的，那我的马褂。 你先别走了。 嗯，这马褂，这谁的 马褂 啊？ 你看这不穿着呢吗？ 废话，我看见你穿着呢。穿着是穿，他是谁的？ 是谁的也我穿着不得了吗？你 你穿着不行，这马褂是谁的？ 我你看这大点哈。 我看你穿着不老合适的， 是不是 啊？ 去，你也问这个，你去。 那我怎么不问呢？谁的？ 你问这马褂 啊？啊， 他的， 他的， 嗯， 给他， 什么？ 给他。 给他 啊！ 你他的给他，可是他的马褂不能给他。 哎，这怎么讲呢？ 你就给他，他卖了呢。 这不没羞没臊吗？这不是？你给他，他撕了玉，你有什么关人家的东西啊？ 可是他的马褂啊！ 啊， 这马褂这不是在他手借的。 你不管在谁手里借的，这东西是人家的。 我穿的马褂白穿的，是怎么着？ 哦，人家没白穿 的。什么叫没白穿的？这令的， 令的找要钱了，我找你要钱了，怎么着？ 你把马褂给我，我现在就要。我这，你给我脱下来。 哎， 你给我脱下来，怎么着？

马褂脱， 哎， 马褂给我。 为什么？ 我现在我就要。 哎，你瞧你， 我现在我就要。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哎，你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为什么呢？你这 我不等，我现在就要。 为什么你要呢？ 我是为什么呀？ 不说好一个礼拜？ 就我们家那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没有， 有。 怎么样？ 有。 怎么样？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有 啊， 哎， 那您说吧， 啊，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掉茶碗里烫死了呢？ 我说说 啊， 这有什么新鲜的？ 啊， 这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掉茶碗里烫死啊？ 掉茶碗里烫死了，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啰嗦掉茶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啰嗦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吧？你这 说什么您呢？ 啊， 什么您啰嗦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不，您说的是啰嗦掉茶碗里烫死了， 骡子，大骡子大马。套车的骡子，拉车的那骡子， 骡子比马个儿大的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不是啰嗦， 哦，不是啰嗦， 骡子， 哦，骑的那骡子， 哎， 掉茶碗里烫死了， 对 了。哦，匹马大骑的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啊！ 他是这个 怎么烫死的呢？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啊，我当然纳闷了。 你听我说呀 啊， 他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啊！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就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这甭问，这事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嗯，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掉茶碗里头？这可新鲜。 哦，你非得问， 我就得问， 死心眼儿这人 啊， 他怎么会掉茶碗里的呢？ 是啊，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当然了， 这这个骡子掉茶碗里的了 啊，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我纳闷啊， 这个我也纳闷啊， 这像话吗？这个 这怎么不像话呀？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你这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啊 啊！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是啊，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什么理由？ 他是当其是这么一个理由 啊，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啊，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啊？ 着笔吧，那个仿佛当其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户赖户大概齐啊，我们是这个你明白了吧？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掉茶碗里烫死，都不是茶碗吗？ 啊，是茶碗呢。 啊，这茶碗烫死的。 是怎么掉里的？ 怎么掉里？大茶碗呢？ 啊，大茶碗。 啊，大茶碗呢？ 那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啊， 他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啊，是啊。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 就 说呢，他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啊，对 啊，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啊，太明白了，对，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啊，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哎，对，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啊，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哎？有那么大力气吗？啊， 他是这个，哎呦，他掉茶碗里烫死了。 是啊，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当然了，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了个起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对了， 更不像话。

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像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里边可有个铜胆、 啊、 就是那个铁铜丝啊， 是是， 他把这铜丝炖出来，这蝈蝈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哎呦，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呵，这劲头废的哦，这这么一码事 啊， 啊，您明白了吧？ 这个意思对。不行，您这有说法，我实在听不懂。 拿这个跟这这这 这这。哎，这 挺好。 不是，你这像话吗？你这这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你瞧，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是禁锢，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瞧这身汗，你瞧呢？你瞧这身汗。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我不跟着你栽跟他了吧， 就没你简直就砸了， 叫人问住了没有？ 太好，你这太好， 我攒这马褂多少给你、啊、 穿俩月， 俩月了， 穿俩月， 你说的啊， 穿俩月。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啊、哦、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哦，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啊、 嗯，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啊，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啊，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 不是，你别说了， 越说越没人话了。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人话？ 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楼窗外边飞进来，你听着像话？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你猜你好，你呢？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哦。不是， 你想 这、这又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是，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 啊， 打外边啪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烤鸭子飞呀、 啊！ 啊，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这不胡说，这是什么呀？ 你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不像话！ 烤鸭子， 就说你 烤鸭子，你 脱 啊！ 把马褂给我。 哎，不是你刚才说，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了， 穿俩月吗？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你瞧你为什么呢？ 我是为什么呀？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啊？这 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没有？ 有。 怎么样？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他是有这个事儿啊， 这事情也有， 这是有 有。你说 你是少见多怪呀、 啊， 你是少见多怪呀、 啊。我要少见多怪， 天下虽大，无奇不有、 哦。 告诉你，知道是再问，不知道别问。 又完了，不行，你要这套不行 啊！ 我就得问，你就得说说，这烤鸭子没脑袋怎么会飞到楼上呢？ 不，你就纳这个闷儿吧。 我纳闷儿啊， 烤鸭子怎么会飞着呢？ 就说呢， 对不对 啊？ 这烤鸭子 是 这烤的怎么会飞呢？ 就说呢， 说呀 啊。 烤鸭子 说呀， 啊， 你说我问你呀、 啊。哦，对了，你问我，你别着急呀、啊，你啊，你说话不得找头吗？你干嘛那是？你得找着话头再说呀。 哦，你慢慢找。 对，你问我，对不对？ 啊、 我知道这事儿。 是 啊。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怎么飞呢？ 鸭子个儿大 啊， 鸭子个儿大，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就